书籍，爱上阅读。北京时间22:00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飞，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。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日前，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、中国汽车消费者研究及测试中心 CCRT 在天津举行评价结果发布会，中汽中心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经理于凯出席发布会并致辞。中汽中心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兼 CCRT 主任高和生发布首期车型评价结果，来自机构、企业和媒体在内的120余人来到现场见证发布仪式。经过对本期评价数据的充分研讨，结合中汽中心对已有数据的研究基础， CCRT 将综合得分80分作为2018版推荐车型的基准线。第21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上，北京现代携旗下14款明星车型重磅登场，集中展现北京现代在新能源、智能互联等领域的创新产品和科技成果。围绕年轻化和细分化的市场趋势，北京现代同台发布2款全新车型，第4代途胜全球首发，跨界旅行车异行以8.09万元到11.99万元的价格正式上市。此外，北京现代专门设置 Encino 蚁人2互动体验区，充满趣味性的蚁人大小屋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电影的科幻世界中。更有智能生活方式展区，以小米智能音响、大疆无人机等高科技智能产品还原年轻人喜爱的智能科技生活场景。日前，玛莎拉蒂限量版高性能 SUV Levante Trofeo 首秀中国，与传奇车型 MC12 联袂登场。作为玛莎拉蒂速度最快的 SUV， 精心调教的底盘不仅确保了 Trofeo 卓越的运动性，带来酣畅淋漓的驾驶快感，也兼顾了长途驾驶的舒适性。作为尊享权利，玛莎拉蒂还为 Trofeo 车主提供镌刻姓名的限量版名牌。该车在中国地区限量首发88台，官方建议零售价为人民币195.8万元起。此次成都车展，除 Trofeo 和 MC12 以外，玛莎拉蒂2018款旗舰车型总裁轿车、吉布力轿车和拥有跑车灵魂的 Levante 也在同台展出了曜黑套件限量版。 日前，哈弗开展纯自主营贸易战“哈弗神车降20000”的活动，旗下包括全新 H6、新 H6 Coupe、H6 运动版、H4、H2、H2S 2017款在内的全部热销车型均进行全面优惠，最高让利达到20000元。同时 ，M6 车型更是直接官降2.4万元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享受到最高36期零利息金融政策支持和最高4000元的二手置换补贴等购车优惠政策。如此大幅度的让利，连惠2个月，无疑是消费者入手哈弗 SUV 的最佳时机。 左挑右选，不如专家评点；犹豫不决，就请达人解决。根据你的购车梦想，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，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城， 我是老车 啊。今天来到私车定制，这老车推车， 哎，继续推车。 老车，你什么时候能买车呀？ 这么着急干嘛？ 你是不是钱没到位啊？ 啊，你怎么着？ 真的是钱没到位啊？ 我一般都现在学着借钱，叫超前消费， 啥意思？ 啊，就是干嘛呀？那个 金融贷款贷一贷，抵押走一走， 干嘛呀？给银行、 利率 让他对， 那你也得定下来，这都快推了一个月了，车老师。 对，1、2、3，这应该没记错，第4期了。 你是打算从成都车展推到广州车展是吗？ 对，明年上海车展咱们见啊！ 我跟你讲，微信平台上有人问了，你们这老车推车究竟是什么鬼？干嘛用的？ 不是。 没问题啊，我们是就是把这个我在考虑范围的车型都推荐给大家。 我给大家伙解释一下，是这样的 啊、 老车之前吧有辆车，然后因为天窗漏水的原因、导致他很懊恼。 对对对。 然后呢，他现在就想换一辆车。 嗯哼。 手中呢不是没有钱，也不是说没这个理财，也不是说没这房子，人家好几套房子。我跟你讲，问题吧，选车当中有个很纠结的点，就是首先家里有一辆车，他得必须得选一辆他觉得十分满意的车。所以呢老车现在就在纠结，但是他在这个选车的过程当中，他突然间发现诶，有很多车型还是不错的啊， 是 就是原来觉得不怎么着的车都已经进到自己选择范围当中了、 嗯、 这选择范畴是什么呢？35万向内。然后我还问老车，我说多少钱都可以是吗？他说只你十几万你要能买出来30多万这车的感觉也可以啊，是吧？ 可以，没问题。 哎，我给你介绍一辆车，老车，那个是众泰什么 L8 啊，就路虎揽胜运动版原班复刻打造。我跟你讲，铝合金副车架都已经给你造好了，你是不是就能上市那个等提那台了、 那我右转去看看众泰 P 是不？ 真 的、这是众泰啊， 众泰啊。 啊 OK， 我的天哪！ 不过说回来啊，开玩笑，就是老车在选这车的过程当中啊，他发现很多车型的这个降价和优惠以及促销。原班复刻打造，我跟你讲，铝合金副车架都已经给你造好了，你是不是就能上市那个等提那台了、 那我右转去看看众泰 P 是不？ 真的、 这是众泰啊！ 众泰啊！ 的、 OK， 我的天哪！ 不过说回来啊，开玩笑，就是老车在选这车的过程当中啊，他发现很多车型的这个降价和优惠以及促销力度， 是是 配置， 确实是这样。之前没太关注，因为就没想换的时候，确实没关注。但是后来发现走了一圈，也打电话，然后找朋友啊，其他渠道问。真是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。 那怎么讲，就是你看很多车型在官网，不，或在官网上的报价是一个价， 对， 在很多这个网站上的经销商报价是一个价， 对， 你打电话过去之后，然后你要能面谈又是一个价， 对，那又是一个价。真是这样。这个相信大家买车都有过这个经历啊、 然后那个叫那个面谈一个价，找人还有一个价， 对， 谁还没有几个朋友是吧？ 那可不， 那我就想一年这车利润都在哪儿？都在人情上吗？是吗？ 确实，每次我们问或者是通过不同渠道都能问出不同的价格来。 哎，但是 我突然间想问一句，这车真便宜到那份上，你们还买吗？ 买啊！ 你们不怕这车人偷工减料、人减配置？ 它不是因为用料少了、配置少了而降的价，确实它那个价、那个东西就在那放着，只是因为各种其他外界因素附加在上面了，导致了这辆车的最终成交价。 比如说有一款车型新上市的，然后配置跟它差不多，它要不降价就没得卖了。 就比如我们置换啊，啊，我拿这个什么什么广告费置换，抵扣5万，这不也下来了吗？ 但是你不觉得这是个恶性循环？就是什么，人家造一辆车用料钱花了20万，然后你花了24万，人家每年要刨去广告费、运营费用，包括车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费用，你们摸摸良心，你们心里这什么？ 你就别这么说，买车的人从来都觉得我掏的越少越好， 这理论是这个理论、但明年偷摸给你减配了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 那这个确实看不出来。你比如说他真说在用料上给减配了，有些东西确实看不出来。 我就说那个塑料板吧，第一批。2毫米， 嗯， 最后一批 0.2毫米， 也不是一个就1毫米、 啊， 就举个例子，哐哐敲起来声音都不一样。你说， 那确实，那这个东西那就看厂家到底有没有这个良心存在了。我觉得是这样。那我们没法，你像咱们普通消费者没法左右车企、啊， 都买不低不买高， 那他 买便宜不买贵， 对，那他你说他就要减配，他就要给你把这个用料换掉，那我们也确实，那顶多可能 你便宜啊。 对对对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低配车 变便宜了。你还记那马六吗？第一代马六我们关门的时候是哐哐， 对， 最后一代马六关门是啪啪。 但它便宜啊，架不住便宜啊， 造了10年、越造越薄，越造越薄。我上次我按马六后那 C 柱还是哪儿 啊？一进一个坑。 哎呦我赶紧躲开，我看车哎回弹回来，我吓一跳。 其实这个揽胜一进也一个坑，真是这样。 为什么呀？ 都一样， 揽胜运动也薄、 也都那样， 还是铝合金呢。 这东西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想不到那么多，你也左右不了那么多，所以说呢，只能在自己的需求和价位下面选择一个你认为最合适自己的。 比如今天我就掏了28万块钱， 比如 我就往桌上一摔，行了，今天能买着哪趟我觉得最舒服那辆就它了， 可不。那可不就是这样 哦？那行，我看看你现在钱揣兜里头，你今天看中了哪两辆车？来，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。 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接着再推两辆德系车 啊，又德系的， 哎，对，德粉嘛 啊，说 第一辆华晨宝马三系，来三系，这个具体到车型呢，就是320LM 运动套件版。 好家伙，来第二辆， 第二辆老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吧。 啊，说 这个奥迪的 Q 五，括弧没有 L。 我跟你讲，今天老车是处于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，一台轿车，一台 SUV、一台售价20多万，一台售价30多万。行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听老车详细分享。 宽大，左挑右选，不如专家评点。犹豫不决，就请达人解决。根据你的购车梦想，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。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，私车定制是老车推车，今天看老车精神分裂 320LIM 运动套件版对拼老款奥迪 Q5L、你跟我 说 Q5 再强调一遍，没有 L 啊，Q5i Q5 来了、 Q5 不是这两台车，一台349,800标价、一台标价39万多，然后你是算上这是官方优惠是吗？ 对啊，当然算，这个是我说的啊，你说那价格都是官方指导价、啊，就是官网上挂的价格、但是实际成交价呢是不会是这个价格的、 老车问的是北京的 啊，北京的车源的目前三系呢是2018款在搞促销活动，因为马上2018款得到消息是要那个停产了，就不，这就马上换成2019款、然后呢目前这个三系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惠、像我这个就是介绍这个 320Li、这个 M 运动套件版、目前在北京地区的一个落地价格可以在24万。 你说这么多就便宜到24万就得了呗、 这前面要铺垫好。 那个老款的 Q5 是， 老款的 Q5 是这款车呢，因为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了新的 Q5 标轴版，就是没有加长的 Q5 已经申报已经在排产了，那么现款的老款的 Q5 到明年一季度正式停产， 有信儿了是吧？ 对，也就是说 停完了是吗？ 也就是说到那时候，一旦那个新的 Q5 生产了，那它不产了，那这批就是最后一批。 那今年十二月份还能再便宜点吗？现在多少钱？ 这个不好说。现在能打听到的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，就是我看的是叫2018款典藏典藏版40 TFSI 进取型典藏版，官方指导价是39万，然后目前优惠是8万，也就是说是能做到31万。就是落地价、 那你这俩车差的是将近6-7万块钱啊， 这不是俩车也不一样吗？ 啊，行啊，那就先听听你选择宝马的理由、M 运动套件我可以理解， 那这可以理解啊， 你是为了它这个 顶子库 就 方向盘 T 型的那个方向盘， 哎，就是、还有它这个大轮子啊什么的，再就是一个320呢，首先选择这个320啊，有两个版本，三系有好几个版本、有这个 2.0T 有低功率和高功率，低功率呢是184马力，270牛米，高功率那是252 350 20， 你够吗？ 这个仔细想了一下，最终觉得2.0 跟钱没过不去， 对，这2.0低功率其实够了，就没说嘛，你180马力，这车关键它还是个后驱，我觉得就是180马力要作用到这个后驱上面的话，其实这车还是可以的。现在结合上自己平时用车的需求，你不是说是我们经常要那种跑极速啊，或者是走那种很激进路线的。 放你们家规， 对对对，我开车又不是那种特别激进那种的、主要是接送孩子呀、或者是走高速啊，我觉得那这180多马力足够我挥霍的了。 可是这后驱车有问题啊。 对， 中间有个大包啊。 对对对，这确实是。 你们家坐4个人，你认吗？这事儿？ 可以啊，那也没办，那也可以啊。 因为便宜是吗？24， 就是这车啊，有它好在哪儿啊？先跟大家说，我认为啊，首先这是一个宝马、 啊， 对不对？ 对，前置后驱我喜欢 啊，蓝天白云，这估计之前早些年不是有一句话，你肯定也听过，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。 那得看什么自行车 啊，是有比宝马还贵的自行车， 对， 别那么较真，就是这意思啊。这个，哎，这个牌子，大家很多这个车迷心中都是粉儿， 没问题。 再一个啊，这个三系原来的空间确实不太好，没加长，但现在加长了，后排空间，因为之前还记得我们之前试驾的那辆， 挺大的， 对吧？挺大，你还去机场接， 鄙人丈母娘也， 哎，对， 还觉得可以， 后备箱那个还给你塞了好多行李箱，对不对？ 啊，是。 再一个， 刚才说了，它的动力我觉得够用，再加上它一个另外一个硬件部分就是 8AT， 采埃孚这 8AT 其实很可靠， 嗯，稳定， 哎，很稳定，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配置已经够用了，不低了。像刚才说到这个 M 套件，这是这个版本有的，像 LED 大灯、倒车影像、电动调节座椅啊，这都有。所以 我有问题问你啊，你不选这台车现在理由是什么呀？ 不选车，这不就想了，马上就是缺点吗？再就你刚才提到了，它后驱，我觉得这是个优点，也是个缺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在冰雪路面上，对于后驱车来说，那就是个天灾。 车老师，320xDrive 有一版啊？ 有啊， 多少钱？ 比这个要略微便宜点， 还要便宜？ 哎， 但 基本差不多吧。 但是不是加装不了 M 套件？ 对，那个是不带套件的，所以说就没有了丁字裤方向盘，就没有了这个轮好看的轮子。 这要给你再添2万加这 M 运动套件， 那没必要了。所以说这就是纠结到这一点上了，就是后驱，你纯后驱，尤其在冰雪和湿滑路面上开，确实很。特别特别要小心， 车老师，我教你个辙，怎么处理一下 防加防滑链是吗？ 不，肤浅，肤浅，12000块钱，我给你找个日本的师傅教你个教，给你加个漂移训练班，我估计你出事了，出事了不怕冰雪路面直接开。 所以现在还真的就是你要说实话，就纠结到这个，你那天的一句话啊，说这个后驱啊，在冰雪上，我确实想想。可能经常要回老家那边，确实要出现这个问题，我这车可能 真的 没法开。 我情愿添1万到2万块钱，给加上 买四驱是吗？啊， 让就是我有的时候，我因为我现在不开车嘛，我要买车我也扔给家里人开。 但恰恰的是 ，M 套件版它没有四驱装备，有那就贵了。 2019款 那个就贵了。 2019款人家叫 M 加 X Drive 套件， 现在也有，但那个好像是出现了在335i 上面，那太贵了。所以说那根本你不能考虑，哎，所以说 钱不够是吧？ 对，还差钱啊。所以说，这个版本现在也是确实在考虑。 不过说回来啊，我说北京附近周边的朋友们，24万买一台带 M 运动套件的320Li，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也了解一下的。各地也看看自己的优惠吧。老车这点提示还是到位的，因为现在这个18款确实是有活动。行，那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，休息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老款的 Q5。 宁等一分，不抢一秒。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佳丽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。私车定制是老车推车，接下来是老款的 Q5。 哎，现在就是现款的 Q5。这肯定大家有一个问题要问了：你新的 Q5L 都出了，你干嘛还买老的 Q5 呢？ 人家都有一句话叫“买新不买旧”。 哎，所以说这个跟大家得稍微解释一下啊。确实有些老 Q5 啊，有些外观设计上已经落伍了，不太那么时尚，也不够前卫了。是吧，圆乎乎的，像个跟个大面包似的，是吧，很多人都诟病这一代这个 Q5 的一个圆乎乎这个造型，但我在我看来还好。这个好在哪儿呢？这个奥迪 Q5 大家都知道奥迪的做工还是不错的，至少比宝马强，这代认吧，你也认吧。那么这代奥迪 Q5 里面的用料做工还是比较细致，手感很棒。虽然那个内饰啊，尤其那个QQ的那个小屏幕还嵌到里边，还不支持 CarPlay， 让你很不太便利，但我觉得综合就是说它的用料和做工还能忍，还能看，就是这个就是行吧，我觉得能打6分，剩下那4分不算太好，但是这个6分还可以。然后再一个最重要的，我认为两点，这个老的奥迪 Q5 跟新的奥迪 Q5L 哪儿有区别了呢？在两大核心部件上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新的奥迪 Q5， 它奥迪 Q5L 采用的是把原来的这个托森机械式差速器换成了多片式离合差速器，这是一大改变。再一个，变速箱新的用的是7速双离合，而老的 Q5 是用的是 8AT。在我看来，这个 8AT 就要比双离合更稳定一点。 我觉得在你看来，你就觉得这个老 Q5 那夸丘， 哎， 叫壁虎， 哎，对， 新 Q5L 那个夸丘呢，叫电壁虎， 也不能咱就武断的说新的就不如老的这个夸丘好啊，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咱没有去试过，也不能就这么说。 老的是机械，新的电， 对，我就是只是说它是老的是机械式的，这个我觉得机械式让你更放心一些 啊， 电控式的它可能更适合你平时的驾驶这种路况，而且它。就这个新的，它这个夸车变成了什么呀？ 啊， 分时，就是说更就是它更智能了， 省油啊。 哎，对对对，你说这没错，就像那时候咱讨论普拉多那个四驱一样， 啊、该切开就切开了。 对对，它原来是全时四驱，你任何路面上都是四驱、啊，但现在呢，你用不着。你比如说我就在城市开，我根本一年我都不下趟山沟那种的，我给你个四驱干嘛？是不是浪费？是不是费油？你说这个没错，确实是这样。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，人家新的这个四驱，这是一大改进啊。 等你别说别的，这 Q5L 贵， 哎， 核心是贵好吗？ 好吧， 对不对？ 一眼看穿了、啊 你。你买老 Q 五核心是什么？别跟我说什么 A8AT， 别跟我说什么机械。 哎、我觉得啊，八 AT 比七速双离合就是要稳定一些。 嗯，也倒对、 哦，这个我觉得确实， 它新的那个七速的 是湿式的， 它那双离合的变速箱能承受扭矩还挺大的， 是500应该是。 对， 但这个八 AT 也没问题，其实 MQB 下面东西新的 MQB 下面东西还可以 啊。然后呢，这是综合所述啊，就是这些有点优点的，还有是缺点的，还有两个车不一样的。再一个不足的地方啊，就是说这个跟新的这个 Q5L 以及竞争对手来比，它的空间确实不如这个。那是肯定的，毋庸置疑。比如说呢，那个竞品宝马X3，就是之前那宝马X3，还有现在这个，那坐到后排，那确实大家能感觉得到。那 这也没比三系大多少，我觉得 小多少吧，你应该说是 大多少。 你说 Q5L 是吧？ 啊，我说 Q5。 Q5 跟哪个X3？是现在的X3还是原来的X3？ 我说的是跟你今天说的 M3 系、M 套件的三系。 哦，确实是这样。你要说 Q5 的空间跟这个三系 Li 比的话，真不占什么便宜。你别看它是个 SUV， 它顶多就是说， 它顶多说 腿不能坐的， 不是腿部，是在后备箱上可能稍微占点便宜。 嗯， 它能达到500、哦，我没记错那个数据，好像是520多升，是530升左右的， 那是肯定的，毕竟多个 点 儿呢。 哎，对对，多一点儿。所以说它这个后备箱上空间是比三系要好的，但是腿部空间啊，我跟你觉得，我觉得可能还不如三系 Li。 那你觉得这车你是哪个原因你不买呢？ 我没有，这是现在我没有下结论是不买，我现在是就在考虑当中。我今天把这些能考虑都拉过来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就是也同时呢，也就是说来印证一下。 那你觉得就老 Q5 31万这价钱能不能？ 如果这个价格，如果最终我还是买它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那个第一，它的保有量大，这是一个口碑的一个保证；再一个就是它的现在的价格。 嗯 啊，而且它配置呢，虽然是不算最高配，但是配置也还够用，我觉得还 OK。 但老 Q5 我的设计我， 对吧？你刚才就提到了嘛，开篇我就提到了，确实它的这个外观啊，还有一些内饰啊，确实是落后了，我也得承认。但是真的，它这个底盘啊，它的 NVH 做的呀，还都是很 OK 的。 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 这个所以我们买车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我们之前节目讨论当中的，我现在越发的。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是什么呢？不要让车成为自己的负担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消费理念不一样，我可以就想买一辆好一点的车，哪怕超过了我们的预算，我可能去，我原来预算20，我贷点款，我再贷上个10万、15万，我买了一个40万的车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当然你买回来之后啊，你在日常使用啊，你的保养啊，以及它给你带来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影响的时候，如果成为你的负担，我觉得就没必要了。这其实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前两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个福特金牛座？ 嗯， 那个车的高配就是顶配车型，它的后座有诸多的电动按键，座椅按摩的、通风的、加热的，就这个东西其实后来想想， 你一年能用几回？ 这倒不是，就是它一旦出问题了，你修不修？你修不修？你肯定要修吧，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它放在那儿它坏了，它坏了就坏了。 去了之后到店里，都卸掉， 对， 换个不带按键的。 你有可能造成这样，就是去了之后4S店人告诉你查了一圈之后，先生，这个我们没办法换，只能没办法修， 只能把你整个后排中央扶手都换掉， 我只能给你拆， 售价大概在18000人民币左右。 这个时候你就会，你那种心里那种感觉，我相信一下就会涌上来。哎呀，我买它干嘛？是不是？我后不后悔？我要它干嘛？ 你放那儿吧，不修了，我开走。 你说你要不修的话，坐到后排的人，哎呀，你这么多按键，来我感受一下。然后 哎，又坏了。 对，我没坏了，我没用上。人家就说，哎呀，你这车、好不容易弄一个后排，还没用，还坏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成为负担，我想呢，反倒。就不好， 我觉得啊，我们私车定制可能以后要跟别人聊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就是 很多细节的东西还是要能聊人心坎里去。 是 啊。行，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两款车说到这儿。确实 Q5 呢也是优惠力度比较大， 320M 那个我觉得运动套件吧， 这个其实要让你选你选的 能问吗？ 啊， 来镜头猜一下，微信搜索快车道，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，来看看红城会选哪台车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 拜拜。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，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，什么都能忘记，只剩你的脸。 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。 像火山。